位度量嘛，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自從呢一個人大常委會啊，為香港即係制定呢一個所謂新嘅完善呢個選舉制度啊，愛國者治港嘅呢啲咁嘅即係所謂法例啊，咁啊呢個好明顯就係、是。即係我哋講過好多次，啊！呢個共產黨係直接完全操控香港，唔單止係政治，連個政府啊、行政、立法、司法，你都要操控，係咪？咁呢一個所謂新嘅選舉制度裏邊啊，要選三樣嘢都選曬啦，選舉委員會，跟住立法會，然後呢個所謂行政長官啦，係咪？咁呢個叫愛國者治港啦，愛國者治港咧就即係奴才治港。愛國者治港即係用才治港，呢、這個幾乎可以肯定嘅。嗱，而家你開咗咁多位，喂，咁你唔係全部俾嗰啲建制派或者嗰啲所謂即係啊親政府嗰啲啊嗰啲人啊，即係各界啦嚇。有啲平時喂喺一個比較健全嘅呢、這個即係、就是、政府，或者係一個比較即係、就是、有要通過選舉去產生嘅立法機關，即、就、係、是、仍然有呢種制度存在嘅時候。你唔係個個可以入到去嘅，係嘛？大家睜大隻眼嚟望，呢啲係咪精英？係嘛？即使你要精英治港都好，你都要嗰啲係精英啦。喂，而家係狗屎垃圾一大堆，雞鳴狗盜出奇門，係嘛？政府就係、是、你而家開咁多位，你揾咩人嚟做呢？係嘛？嗰啲人係咪大家都認為佢哋係即係話可以即係、就是、喂才德兼備呢？啊，或者係人盡其才呢？肯定唔係㗎嘛，你仲有咩人才啫？啲人才俾你消滅晒啦，已經係咪？仲有嗰啲反對派，所謂嗰啲溫和民主派，俾你拉晒坐監啦。就算你要統戰呢啲民主派，你俾啲民主派嘅人有機會入政府都好啦。好似以前嘅張炳良啊、羅志剛啊呢啲都好，唔係而家都唔會存在呢種問題㗎咯喎，係咪？佢都唔會去考慮，喂，我都揾啲人做下花瓶啊咁咁。當然啦，你羅志剛又好，張炳良又好，佢呢啲係會點係嘅，都係民主派裏面嗰啲民主回歸派，係咪？都係即係親政府㗎啦，等於係咁，你先會俾佢入去政府啊。但係而家連呢啲都冇，係咪？連呢啲都冇，係咪？咁當然啦，而家有個律政司副司長咧，可能阿湯十一都有機會做嘅，係咪？咁律政司司長會唔會俾佢做咧？就唔知啦。咁啊，佢就梗係好想做啦，係咪？咁而家呢個律政司司長啊，即係。鄭若驊咁會唔會落台啊？咁啊會唔會換人啊？咁呢個唔知啦，要睇呢個即係李家超背後啊，即係幫李家超去籌組呢個新人士嘅，究竟即係佢哋嗰個即係方向係點樣咧？係咪會唔會用翻呢啲舊人咧？又要用幾多舊人？又要加幾多新人？唔知。但係開咗咁多位嘅時候，係嘛？咁你係咪即係一大堆都係嗰啲庸才奴才啫？係嘛？點會有人才啫？香港而家係嘛？在一个完全没有争议的社会，是不容许有争议的社会，是不会出现人才的。这个是一个逻辑问题来的。个社会没有争议，是吧？然后是由当权者制造的所谓和谐，是吧？和谐的意思就是全部都是应声虫。那你做得应声虫，你就一定是奴才的嘛。你做得应声虫，你一定是庸才的嘛。因为你不敢去发表自己，即是唔敢讲自己嘅想法嘅时候，系嘛？唔敢 say no 嘅时候，对于好多问题，喂，咁你唔会有改善噶嘛？系咪？好简单嘅道理，呢个真系一个逻辑嘅问题嚟噶。喂，家和万事兴喺屋企度啊，即系喺一个家庭里边都未必行得通，系嘛？ 家和未必是万事兴的，你是家长，家长一个家长话晒事是吧，咁就家和啦，咁但係可能就真係喂未必代表会有幸福嘅，喺一个社会嚟讲更加啦，如果你冇异议，冇不同嘅声音是吧，咁个社会点会进步啊，个政府冇受到制衡嘅话，个政府做嘢点会有效率啊，个政府唔受到制衡嘅话，佢点会去为人民着想啊，都简单嘅道理嚟㗎嘛。所以呢个所谓爱国者治港，基本上就是奴才庸才治港，仲要高薪厚禄德不配位，咁个结果咪祸港殃民咯，简单嘅啫嘛，呢个系系嘛，但系就一定有啲擦鞋仔系嘛，尤其是有啲咧真系，即系我都唔系好中意咒人嘅系嘛，好似有啲例如刘少佳痴流，喂呢、這个真系孔夫子所讲嘅老而不死是为贼也。他就撲出嚟啦，要解釋啦，係咪？政府架構重組目的咧，就要更好、更快反映貫徹行政長官嘅主要政策，係咪？咁啊，呢次改組咧就反映咗維護國家安全、破解土地房屋問題、發展新產業、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進國民教育同埋關愛年輕人。呢個係李家超工作重點，好似佢有份幫佢制定呢一個新政策咁，講到自己。喂大佬，你估你真係國師咩？喂，中央政策組喺林鄭月娥嘅時代已經冇咗，邊度創新辦？而家喺李家超呢個新政府嗰個所謂架構裏面，創新辦都冇埋，係咪？即係話嗰個政策研究嘅，即係政府一個政策研究嘅部門都冇埋，係咪？呢、這個劉少佳厚顏無恥，老而不死，係咪？鑊鑊都行出嚟護航嘅喎，從來都冇過。喂，你作為一個學者，咁啊，一個資深嘅即係社會學教授，喂大佬啊，點解會賤到咁交關嘅咧？啫，係嘛？咁但係你睇下歷史，喂，一啲都唔奇怪喎，係嘛？歷史上就好多，中國歷史上就好多呢啲咁嘅契弟喎，係嘛？仲有香港嘅傳媒可謂不堪到極。你是不是你真的訪問他，一是就劉少佳、蔡子強，是吗？喂，这些人老实讲有哪句说话就是他是为香港人想的？没有。他还要在这里帮他解话，解到好像真的一样，是吗？啊，现在这个新的架构呢，就政治任命的官员数量大增，就有利强化特区政府领导和驾驭行政机关公务员队伍的力量。啊！亦都令到領導班子有能力開拓同社會各方面嘅聯繫，同政治上爭取話語權。喂，講呢啲説話嘅人真係一啲良心都冇，係咪？個政府都未運作，係咪？你點樣可以話喂政治任命嘅官員數量大增就有利強化特區政府領導？你而家特區政府嘅領導，喂個強化係共產黨強化佢嘅，大佬係咪？而家強化嘅領導。呢個係一個手段，個目的係應該人民嘅幸福啊嘛。但你強化嘅領導，強化呢個政府嘅領導就係鎮壓人民啊嘛，係嘛？所以我哋必須要指出呢個劉少佳呢一種人嘅謬誤同埋卑鄙無恥、下流賤格，係嘛？作為一個學者，係嘛？你根本就背叛咗自己嘅知識。作為一個學者，你根本就毫無人格，係嘛？所以毓敏在评论这个新政府架构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用一个很清晰的立场，就是站在香港人那个利益那个角度出发，就不是好像刘少佳这些人是完全站在政府那里，是吧？完全站在共产党，就是这个立场那里讲说话，是吧？你是不是香港人的，你不配称为香港人，是吧？所以你是很适合即是孔夫子那句老而不死是为贼也。老夫子不是咒啲咩，即孔夫子不是咒啲老人家。孔夫子是说如果是吧，即是你老而不死是为贼也，他是建基于这位老的时候，你就不要做那么多衰嘢了，用我们现在最通俗的话来讲。是吧，人老咗了你仲要做衰嘢嘅，咁就真係老而不死是为贼也。即係呢句说话呢就最啱呢个刘少佳用嘅，我觉得，係咪？跟住又讲一大堆啊，真係 佢基本法咧就早有規定有副司長嘅職位，幾時有規定啊？大佬，咁啊原因立法，佢話但一直以來歷任特首冇開始，原因係立法會反對派阻留啊，咁啊。哇！喺講到啲反對派咁巴閉，咁啊即係抬舉我啦，咪當時你過唔到梁振英過唔到，都係因為我哋拉布嘅，係咪啊？咁而家冇咗反對派，咪搞掂咯？咁意思即係話咧，而家個政府咧就係一言堂，係咪啊？個立法會一言堂，係咪啊？甚至乎司法機關咧都完全受制於呢個所謂國安法啊！即係冇辦法啊！啲法官咧就去違背自己嘅良心，違背自己嘅專業，係咪啊？有一個普通法做基礎的司法系統，就變成一個大陸法，喂，你揸住嗰部國安法嚟做，即係審案，你大唔大鑊？喂，那個是共產黨立的法律嚟噶，唔係香港立法機關立的法律嚟噶嘛，係咪？愛國者治港就是庸才治港、奴才治港，係咪？德不配位，禍港殃民。呢個是黃毓民的分析和評論，同阿劉少佳教授嗰個不但只係南言北切，而且我仲要批判呢一個人，再重複講一次，老而不死，是為賊也，香港的前途就葬送在呢些咁人的手裏邊，包括呢些咁劉少佳啊、譚耀宗啊、譚慧珠啊、梁愛詩啊、范徐麗泰啊，咁而家呢啲武權咧，係咪？仲有契弟叫湯家華啦，係咪啊？甚至乎狄志遠啦，呢啲咁嘅即係所謂垃圾嘅民主派，自稱非建制派，唯一非建制派，呢啲全部都係禍港殃民嘅，係咪？但係呢啲人喺而家新嘅制度裏邊咧，佢仍然係有發言權、有話語權，係咪？加上啲傳媒嘅不堪，係咪一面倒嘅？喂，你而家香港冇不同聲音噶啦，系咪？所有傳媒清一色嘅，幾乎係，系咪？你去報導呢個新政府架構嘅時候，點解一定要去揾劉少佳呢啲契弟做評論呢？我真係拗曬頭，系咪？點解一定要揾呢個蔡子強呢？系咪？因為喂，你揾唔到其他人啦，系咪？可以咁樣講，就唔係你有其他人俾你，你都唔會揾。咁甚至乎我哋可以講，不同聲音嗰啲學者亦都唔敢講。真是一个万马齐喑之局，所以你看到这个所谓新政府架构重组，我当然我就我不用悲观和乐观去看这些问题的，我们一定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和现在香港实际的情况，共产党大军压境全面掌控的这个时代，这些全部都是工具手段，維護嗰個極權統治先至係目的，係嘛？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只能夠去批判佢，去唾罵佢，而不能夠即係裝扮客觀中立去分析，好似呢個劉少佳咁樣啊，有咩北哇？而家即係新政府架構重組有好多好處㗎，係咪？即係香港有好多重大問題需要解決啊，有咩參加國家嘅五年規劃啊，增加土地同埋房屋供應，講啦一大堆呢啲嘢。喂，呢啲全部如果講係作為一個政府嘅呢個政策嘅話，你過去即係有啲又提咗出嚟，根本就懸而未決，係咪？亦都冇人去做。如果你而家就喺度話啊，有個咁嘅政府架構重組咧，就可以解決呢啲問題咧。你嘅人邊啲人做都未知。正如我頭先所講，一定係庸才同奴才啦。你唔會揾到人才嚟做嘅。咩政策都係假嘅，你都要有人去執行，或者有人去制定呢啲政策。而呢啲人係垃圾嘅話，咁你點可以對嗰個政策即係寄予期望啫？係嘛？呢個好簡單的道理嚟嘅啫，其實係係咪？除咗呢啲咁嘅擦鞋仔唔明之外，或者故作唔明之外，係咪？呢個係人都懂嘅道理嚟嘅，冇人會認為呢個政府係會有好人，冇人會認為呢個政府係會有人才嘅。OK。所以你嘥咁多錢，係咪？呢啲全部係納税人嘅血汗錢，係咪？每年要俾多1億，你知唔知啊？係咪？開呢啲位啊，13個政治任命嘅官員，包括3個副司長、2個局長、2個副局長，係咪？同埋加加埋埋7個政治助理，總共13個都係高薪厚禄嘅，係咪？呢啲咁嘅職位，再加上57個公務員。 嘅職位啊，嗰啲首長級官員啊，係嘛？嗰啲職位加加埋埋，喂，總共70個位，每年要俾1億嘅人工，9000多萬，咁啊！你真係揾香港人老襯，係嘛？休息一陣。